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主持人李红。那么今天呢，我的旁边的这一位呢，叫小云。 哎，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云啊，非常高兴能通过电波又和大家见面了。咱们的老朋友啊，都知道北广购物里面呢有一个明星产品，就是海参啊，这只是一直是咱们节目中经常脱销的看家好货。 对，海参呢品种有各种各样的，然后呢品牌有各种各样的，但是今天呢，我们要跟您聊聊的，可能和我们以前推荐的海参还有点不一样，为什么呢？它叫做大海参。 对，就是说海参这个东西是好东西，我觉得咱们在节目当中不用过多赘述。 对 啊，咱们这个节目老听众都已经是知道海参哪儿好了， 而且呢都是常年吃海参的。那么有一些新听众可能对于海参不太那么了解的，这个时候呢有必要给您普及一下，海参为什么要选个大的？ 是， 您看啊，这海参呢是海底当中的一种动物。随着它生长年龄的增加，它的个头呢也在增加。但是有一点，咱们吃海参为的是什么？不是为了吃它那肉。如果要是吃肉香的话，那我不如去吃鱼、吃螃蟹。我们吃的是海参的营养。 对， 那么一年的海参，它可能有一份营养；两年的海参，它可能有四份的。那么随着它年龄越来越大，可能到了五年呢，它有30份了。它年龄越大，它的营养积累的速度也就越高，它的这个整个的循环能力也就越强。这也就说明海参一定要挑个大的，可能呢一克海参一年的有一份营养，但是同样的一克海参五年的它就有几份营养。这个时候呢，选择个大的，它的这个性价比和营养的密度是高的。比如说我们经常吃海参的有一些中老年人，平常呢这个吃饭也吃不了多少，吃海参呢，您说这个它毕竟还是一个生冷的海鲜嘛， 对， 也吃不了多少。这个时候呢，我们选择大海参，即便我给它切成两三段，我每天就吃一段，那么这个营养也够了，而且我每天还不用吃那么多， 是，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说呢，海参越大，它的营养也就越高。同样是，比如说举个例子，50克的，一根50克的要比2根25克的营养可要丰富得多， 是， 价格在市面上也要高得多。为什么呢？它在海底不是没有天敌的，它的养殖过程也不是没有损耗的，所以说养5年的海参和养1年的海参，它的生存的机会要小得多。 没错， 所以说呢，一定咱们要吃海参就要吃个大的， 优中选优。 对、啊、 是的，而且咱们说吃海参嘛，得有一个制作的过程啊，海参得煮的时候呢，火候是比较大的，而且一般是不能少于半个小时的。 哦， 我们都知道刚捞上来海参它水分特别大， 软塌塌的、 啊、对，软塌塌的啊。海参啊，在这样的一个大火煮的过程当中呢，是会越煮越小的。 哦、 啊，煮了半个小时之后啊，它的体型大概就会缩小一半。哎，如果煮的火候不够的话呢，海参就不会缩小那么多。那就出现一个问题啊，说我们如果说买一斤海参啊，买的是那种煮的火候不够的，那可能里面有很多的比例啊，重量的比例都是买了海参里面那个水分了， 那不就一次冲好了吗？ 对啊，海参的营养在哪儿啊？海参营养可不是它身体的水里啊，对吧？营养在它的身体里那些结构里、那些组织里啊，那些肉里。所以说你水多了并不代表营养多，反而是就是说多花冤枉钱啊，这个性价比就低了。所以说煮的火候得够啊， 得真的把那个海参煮到了那个缩水到那个程度，真的是那么精华啊，那才是好的烹制过程。 那这个时候它口感也是不一样的。 对，是的。如果说煮的火候不够的话，那可能吃起来就是比较软塌塌的。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大连当地的正经的，跟您说，辽次参的大海参，还是底波散养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小云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是的，哎，今天呢，首先给您带来的是一品东珍即食大连底波刺身，先给您带来三大袋，每袋都是一斤足量啊。这每袋里面呢，大概都有十根左右， 十根 平均下来就是50克一根啊，这个头不小。 这个大个的海参50克左右一根的， 嗯， 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而且您看这个刺儿特别的挺立。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播出时间有没有赠品呢？ 当然得有了哈。今天呢，我觉得都不能说是在给大家带来海鲜，是海珍啊，送的也是好东西，是活动的大连鲍鱼，也是一袋一斤哈。哎，这一袋里面有6头左右，个儿也不小。 反正是海参和鲍鱼，咱们都给大家挑大个儿的装， 是的 吧？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市面上的价格1980块钱，但是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是1280块钱，给您一张提货券。您拿到这个提货券以后呢，什么时候想提货了，或者说想送人了，这个时候呢，咱们再提货吃新鲜的这个海参，1280块钱，一共是3袋，每袋是1斤，每袋是10根左右。那么还有一个赠品是活动的这个大连鲍鱼，一共是1斤，每斤是这个6头左右。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 400-015-5151，400-015-5151。 哎，我们要说呀，这个订购海参，还真是得订购这个大的。您看呀，吃海参的人呢各有需求，一般呢都是为了健康，比如说，老两口啊想吃点海参，补充一下老人的这个营养，但是呢老人又吃不了多少，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吃大个的海参，一根50克左右的，切3段。或者说皮一半，老两口各自分享，一天的这个营养就够了，而且呢要长期的坚持，或者说呢有的要孝敬父母的，那您想您买那个小拇指那么大的和买这个一个大拇指还得多一点的大个的海参相比，那肯定是买越大越好。还有呢，像比如说给准妈妈吃的，当然要买大个的海参。 是的， 什么呢，它营养呢更多，而且呢你不用每天吃那么多了。还有送礼办事的，那么大个的自然看着就有面子了。 是， 买实惠的，买个大的，有弹性的，口感好的，无论花多少钱别花冤枉钱。 对， 那么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这个海参它的营养到底有多高吧。其实呢它是有一个量化的数据的，就是有这个证明的。首先高蛋白质，蛋白质的成分量呢占到36.2%，每百克海参的胆固醇含量0.02毫克，那么脂肪成分量呢占到0.06%，可以想见这个海参是多么的健康，多么的有营养。 确实啊，这个鲜食的海参啊，选自无污染海域的天然辽次参为原料，采用先进的生产设备与技术加工而成，能够大量保留海参的营养物质的成分，也避免了那样传统的加工方式造成的海参的结构破坏和营养流失的现象，入口是爽脆滑糯啊，是海洋的珍品。 而且呢今天确实是给大家带来这个大个的海参确实不一样，因为什么呢，您买一根海参同样是50克的，一根的50克要比2根的25克的营养要丰富的多。这个逻辑是什么呢，它生长的时间越长，它吸收营养的能力也就越长，那么同样重量下它一份海参含有的营养也就越高。所以说我们才说大家要买海参要买个大的，要买个大且口感好的，没有那么多水分的。所以说今天这个组合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是的，哎，我们首先给您带来的主品是一品东珍大连底波海参啊，即食的大连底波海参，3袋，每袋500克，每袋里面都有10根左右。再给您送上一袋500克足量的活动大连鲍鱼，里面有6头左右啊。平时的市场售价是1980元，今天的北广售价给您打到1280元。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情满中秋，汇聚北广，假日不停，折扣不停。 在9月17号至9月22号期间，北广购物全场商品95折，订购2件以上商品享9折优惠，订购5件以上商品更是享88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我是李红。 黑芝麻在世界各地的饮食当中呢，都常常出现。咱们中国自古呢就有许多用芝麻和芝麻油制作的各式各样的食品和美味佳肴。 您看，咱北京有好多这个老的传统的糕点，用的就是芝麻做的馅儿。 对， 日常生活当中呢，咱们吃的芝麻有什么呀？有芝麻粉啊，然后芝麻糊啊，包括芝麻酱啊什么的。尤其是咱们北京人特别爱吃这芝麻酱。我听这个外省人调侃咱们说，咱们能用芝麻酱蘸一切。我后来想想，确实是啊。您看这个涮锅子也得用芝麻酱。 对， 然后呢，你有点菜什么的也得蘸芝麻酱。 对，而且像面条 啊， 芝麻酱面 啊，对，麻酱面嘛， 麻酱面。 其实呢，其他的国家呢也有很多用这个芝麻去做的菜肴，比如说在哈瓦就是一种，在中东非常受欢迎的这个糖果，它也是用芝麻作为主体的。然后呢，比如说咱们的邻国日本，他们通常呢把这个黑芝麻撒在寿司那个卷儿上，增加一下这个口感。究其原因呢，其实就是在历史的过程当中吧，人类呀，发现黑芝麻对于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没错，它里边还有的一些有益成分哈，比如像它不含有胆固醇，还有钠和糖啊，像黑芝麻当中呢含有许多重要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硫胺素啊，核磺酸呀，叶酸呀，烟酸等等。所以呢，民间的智慧是无穷的，所以有的时候说吃黑芝麻呀，对头发对什么都是有好处的。 对，确实是这样的。您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烟酸， 对， 烟酸呢，在这个很多的这个食物当中，它中是没有的。然后比如说叶酸，那比如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这个孕妇啊什么的，它还要补充这个叶酸。 对， 那么在其他的食物当中呢，是很难寻找到的。所以说呢，黑芝麻它自然天然的自然馈予它的就是非常非常富有营养。另外呢，它还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提供这个健康脂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要知道啊，就是我们现在呢越来越重视健康，我们担心呢就是吃了过多的油啊，吃了过多的这个脂肪啊什么的，对于我们的身体呢形成负担。但是啊，你要知道，比如说我们的大脑运行，包括我们的肌肉运行，都离不开这个脂肪。如果你没有了它，可能我们身体反而会出现一些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摄取健康的脂肪就非常非常重要了。你不能说每天脂肪好，我每天就吃那大肥肉去，我每天就吃那蛋糕去什么的，这个是不对的。您要摄取健康的脂肪。那么什么叫健康的脂肪呢？就是不饱和的脂肪酸。这不饱和脂肪酸里边呢还含有两类，就是多不饱和脂肪酸和单不饱和脂肪酸。这些呢对于我们的身体呢都是有好处的。那么黑芝麻它里边有的那个油，它是有很多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的，包括这个单不饱和和多不饱和。所以说呢，它是健康油脂的一个来源。 是 啊，而且呢，我们在以前的生活当中啊，总是听到这个家长说，给这孩子多吃点芝麻啊，多吃点黑芝麻，对他身体好什么的。然后包括之前很火的一个叫做黑芝麻丸儿，我们也给大家推荐过。其实呢，就是说明这个黑芝麻呢，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 从小到大的这个认知来说吧，它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品。 嗯，而且说到这个芝麻，刚才你说了它有很多的营养哈。 嗯， 另外这个芝麻呀，它还非常的香。 嗯 啊，很多人特别喜欢吃，所以这个就特别好， 啊、 它既好吃、 啊， 同时还有营养，集于一身了。 说到这一点呢，就是我之前呢，在这个其他台做节目的时候呢，也跟人聊过这个话题。 嗯， 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你要养成一个好习惯，是非常非常难的。 对、 嗯，然后你慢慢的坚持，它才能成为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但是这个坚持啊，确实是有条件的啊。如果你老给它增加一些额外的负担的话呢，确实难坚持。比如说这个芝麻， 嗯、 说是好。但是你吃它的时候是有限的呀， 嗯， 你只能说，比如说吃芝麻酱的时候，你吃到了芝麻、 嗯、 啊，或者说吃一些蛋糕糕点的时候，里边可能撒上芝麻了、 嗯、 啊。另外，比如说你吃汤圆、 嗯、 啊，里边有黑芝麻馅儿等等、 嗯， 你才能吃到芝麻。 哎，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把它形成一个习惯，又没有负担，而且天天都能吃呢？ 嗯，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就能让您天天吃，而且能让您坚持。 我告诉您，您说的这点非常非常对， 嗯、 就是把这个健康的食品变成我们生活当中以前形成的一部分， 对对对、 啊、我们不用新增加习惯，而是把我们已经形成的习惯让它变得更加的健康。 嗯， 这一点呢其实是聪明人的做法。 对，比如说咱们中国人呢，就是每天都要煎炒烹炸， 嗯， 是吧，都要做菜。 嗯， 那要做菜的话就要用什么呢？油。 嗯 嗯，所以就是说，如果假如我们要有一个黑芝麻油、 嗯、 那我每天做饭的时候我们不就用它这油，那每天不就摄取了吗？ 哎，那么今天呢、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健康的替代，有什么呢？有这个有机的黑芝麻香油、 嗯、 啊，还有这个有机的黑芝麻酱。很多人就会有意外啊，哎，这黑芝麻还能做香油，还能做酱。我告诉您，其实这个我也是接触了这个产品以后才知道，就是人家做这个有机的黑芝麻油和黑芝麻酱，其实有着很长很长的一段历史了。因为在很早之前呢，就有这个有机的虎皮黑芝麻。啊，什么叫虎皮黑芝麻呢？它是芝麻的一种品种，它那个外表有虎皮纹儿， 哦， 所以呢才叫做虎皮芝麻啊。这种黑芝麻呢，它在营养上、它的香味儿上，其实要比我们平常做那个芝麻酱啊，或者是香油的那种叫做这个白芝麻啊，要高上不少。 都是芝麻，但是类别还不一样。 哎，类别不一样， 啊、平时咱们吃的这个芝麻酱等等是用白芝麻做的。 对， 啊、嗯，这叫。黑的叫虎皮芝麻是吗？ 不 啊不， 它就叫做黑芝麻当中的虎皮芝麻。 啊、另外，除了白芝麻之外，还有黑芝麻，是吧？ 对， 黑芝麻当中还有一类呢，叫做虎皮芝麻。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香油和黑芝麻酱，都是用这个虎皮芝麻去给大家制作的。另外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芝麻香油和芝麻酱，还都有这个有机的证书。另外呢，人家这个枫香园这个品牌呀、啊。不光是能做出有机的这个虎皮黑芝麻，它呢同时还具备了这个出口的备案。所以说呢，有机产品的生产和加工的过程它有多严格就不说了，那么它的这个能出口，另外一方面也证明了它这个香油和芝麻酱它这个品质有多高。 嗯 嗯， 今天这个呢是黑芝麻当中的一个品种，叫虎皮芝麻来做的， 虎皮的黑芝麻给大家做的这个、 啊 香油和芝麻酱。 哎，那是不是它这芝麻酱不是那个颜色？ 我告诉您，外表啊其实有挺大不同的 啊。 您去看那个香油，平常咱们买那个香油就有点这个发茶叶的那种色， 对对对对， 茶叶汤那种色，或者说、嗯、有点这个琥珀的那种色、哦、 对对对。 哎，但是呢这个芝麻香油它那个色儿会更深一点， 更深一点 啊，有点发那个枣红色、 嗯、哦、 啊、这个是它的一个黑芝麻香油的一个特点。另外呢，它那个黑芝麻酱，我让您平常咱们这个芝麻酱全不是那个浅棕色的嘛， 嗯， 但是它这个黑芝麻酱就是纯黑的。这个我看的时候呢还是有点惊奇的，但是有一大特点，就是拿这个黑芝麻酱或者是这个黑芝麻香油去做东西的时候，它那味儿都特窜， 就更香， 就特别特别 香，特别 香 啊, 啊！不仅颜色不一样，它还特别的香、啊。 对，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枫香园的有机黑芝麻油的这么一个健康组， 嗯、 其中呢包括有机的黑芝麻香油，还有有机的黑芝麻酱。 哎，而且今天这个组合我看了一下，其实挺合适的， 啊、 性价比还蛮高的。 哎，今天这个组合呢是199块钱，那么有多少呢？有3瓶的200毫升的黑芝麻香油， 嗯、 还有呢3瓶的200克的这个有机的黑芝麻酱， 嗯 啊。 也就是1瓶是4两 啊，1瓶4两，等于说是3瓶加3瓶。 嗯， 但是呢，我们因为是新品首发，所以在我们节目播出时段有一个限时的折扣，您花199块钱能买到2组，啊，等于说呢是6瓶香油。6瓶黑芝麻酱， 嗯 啊，全是有机的，全是正宗的虎皮黑芝麻。 而且我估计大家可能没吃过黑芝麻香油， 哎， 或者是黑芝麻酱啊， 哎， 所以今天真的是尝一尝，颜色不一样，它味道也是更加的香了哈。 嗯， 那今天的这个整个的组合199元，市面上挺贵的， 但是今天在咱们这儿只需要199。 对，咱们这个价格199，也就是合一瓶的话10来块钱。 对。 嗯，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了。 嗯， 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当然，现在这个电话可能是比较忙碌啊， 嗯， 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生活时间”，打这几个字“北广生活时间”，就直接进入哈我们的微信商城， 嗯， 来直接下单也可以的。 经常听众。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啊！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有机的黑芝麻香油和黑芝麻酱，其实呢，它在全方位的这个方面呢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怎么说呢，首先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它这个原料是1级的有机的黑芝麻， 嗯， 啊，给大家做的。另外呢还有包括这个对比，它有什么对比呢？跟普通香油去进行对比，首先它是专用的有机石墨去低温研磨的，然后呢普通香油呢可能您在这个超市里边看到的有一些是高温压榨的， 嗯， 这一点呢它就是出油还不太一样。 对， 您去看那个超市里边可能卖的比较贵的啊，包括我们现在家庭里边选择的就叫小磨香油， 小磨香油， 哎，小磨香油，您可以现在就去厨房里边看看， 嗯， 您家里是不是这个叫做小磨香油。咱们今天这个黑芝麻香油就是小磨香油，它是用这个，石磨去磨出来的，不是压榨出来的， 低温研磨的。 对，另外呢，还有是水袋去油法，水袋去油法呢，其实就是比较传统的一个油比水轻嘛，用这个水给它代谢出来。 嗯， 同时啊，我还想跟大家说，这个黑芝麻酱其实呢，才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嗯， 哎，您别看这色儿特有意思啊，纯黑的这个黑芝麻。然后呢您拿到这个以后，您去打开罐儿去闻一下，它这个芝麻酱的味儿啊还真有点像咱们平常吃那黑芝麻糊的那个香味儿一样。 哦，明白， 它那香味儿和普通的用咱们那个白芝麻去弄出来的那个芝麻酱还有点不一样。 嗯， 另外呢它的含油量会更高一点。 嗯， 这个含油量呢您不用担心，因为它里边呢是富含着多不饱和脂肪酸和单不饱和脂肪酸的。另外这黑芝麻酱它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它一是容易分层，哎，上边飘着一层油，还有呢它就是特稠。另外呢它是加了水以后，咱们卸那个芝麻酱的时候，它那个色呢不怎么变浅， 哦，还是黑的， 还跟那个墨汁似的那种色，哎，看着呢还特有意思。然后另外呢你只要卸的过程当中如法，它那个芝麻酱一点都不稀， 嗯 啊，还是特稠的。因为我喜欢吃涮锅子嘛， 嗯， 所以呢我去拿这黑芝麻酱去涮锅子的时候那味儿还真是挺不错的。 嗯，所以呢现在家里边一般都备点什么香油啊，芝麻酱啊等等的。 是的， 哎，这回呢您不妨啊备点黑芝麻香油 啊， 还有黑 芝麻 酱哈， 啊， 您可以呢看一看什么味道，然后如果有客人来的话给他们做，他们肯定会觉得很惊讶的。 对 啊，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性价比还挺高的。 嗯， 咱们呢是有主品有赠品啊， 咱们是四两一瓶儿的，黑芝麻香油呢是三瓶儿啊，主品我说是啊，而且那个黑芝麻酱呢是，200克一瓶也是三瓶儿，那么赠品跟它完全一样啊，就变成了三瓶加三瓶儿，三瓶加三瓶儿，一共是12瓶儿。 但是呢，我告诉您，这个一般的这个组合是3+3，只有在我们新品首发的限时折扣当中才有买一送一的这么一个组合，所以呢，抓紧时间，就是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才有199拿到6+6这么一个组合的这么一个机会。 对，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今天呢，跟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这个枫香园品牌的有机黑芝麻油和有机黑芝麻酱。大家都知道，有机的这个东西呢不便宜，所以说呢，今天这个它的质量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呢，跟大家说，就是我去尝这个黑芝麻香油的时候，确实是觉得它那个香味儿和咱们平常用的这个香油啊，有一点不一样。它那个香味儿呢更窜一点，而且呢，那个香味儿还不是那种特别钻鼻子，它那个香味呢还有一点这个悠长的感觉。还有就是它这个黑白对比，咱平常用的这个香油啊或者是芝麻酱啊什么的用的是白芝麻， 对， 是吧？但是今天呢咱们用黑芝麻做出来这个芝麻酱芝麻香油，它是什么味儿的呢？我告诉您，平常啊有句古话叫做取油以白者为胜，服食以黑者为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白芝麻它比黑芝麻呢它要产油更多，所以呢它叫做取油白者胜。那么为什么叫服食黑者良呢？是因为这个黑芝麻呀更加的有营养。也不是说黑芝麻不能榨油，反而呢这个黑芝麻油榨出来的油呢要比白芝麻更加香一点， 当然出油量会少一些。 出油量会少一些。首先从色上来讲，这个黑芝麻香油和黑芝麻酱呢其实特有意思。这黑芝麻香油它那个色儿呢有点发这个酒红的颜色，更深一点。那么黑芝麻酱就是很简单了， 完全黑色， 纯黑的，就是墨汁的那个色儿。然后呢您吃起来的这个香味儿更加的浓烈一点，包括这个味道。其实它那个味道呢，咱们平常呢都吃过白芝麻和黑芝麻，您去吃这个黑芝麻的时候，明显您感觉它那个芝麻味儿更浓一点。 没错啊，而你发现吧，好多蛋糕全都用的是黑芝麻。 比如说咱们那个平常吃的什么京八件儿什么的， 什么汤圆儿什么都是用黑芝麻。 您发现没有？就是它上面那个酥皮上撒的也都是黑芝麻。 对对对。 然后呢，吃这汤圆这个馅儿也都是黑芝麻，为什么呢？它那个味儿更浓一点， 更 香一点， 更香。 所以说呢，今天呢，您选用这个黑芝麻香油代替咱们生活当中这个普通的香油，用这个黑芝麻酱代替一下咱们用的这个普通的芝麻酱，一是新奇，那肯定的，颜色不一样，那尝尝鲜儿。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富含的营养呢更加的丰富。这就是我和郑老师刚才说的，就是咱不用什么吃什么更健康什么的，咱就把以前用的东西给它稍微替代一下。一是吃的有意思，第二呢是吃的健康，第三呢，其实今天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合适的。 没错，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有主品有赠品啊，咱们是四两一瓶的，黑芝麻香油呢是三瓶啊，主品我说是啊，而且那个黑芝麻酱呢是200克一瓶也是三瓶，那么赠品跟它完全一样啊，就变成了三瓶加三瓶，三瓶加三瓶，一共是12瓶， 等于说是在我们新品首发这个阶段呢有限时的折扑，是买一组送一组，199能拿走6瓶香油和6瓶的芝麻酱，但是跟您强调一下，都是用的琥 皮黑芝麻给您做的，同时都用的是有机的。 整个价格咱们12瓶等于是6瓶有机的黑芝麻香油，还有6瓶的有机的黑芝麻酱啊，咱们一共是12瓶，199元。那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